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系味觉觉得甜，但系身体又唔会响阿啦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做好多产品噶，咁啊，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 去。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制造工厂， 系 已经有呢个食环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劲啊！好啊！ 地点香港新界火炭坳背湾街45-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坳室，详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电话查询36981219。Ricky 先每月系有优惠嘅， 咁犀利，咁即系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 我是师兄，今届世界杯我捧至尊无敌斯朗拿度。从 fundamental 来讲，斯朗拿度靓仔、大只、下盘劲、走得快、有善心，其他啲阿哥全部包起瞓觉叫佢。所以世界杯捧至尊 ，Pan Rega 冇得输。再讲一次，所以世界杯捧至尊 ，Pan Rega 冇得输。吓、啊，杰斯阿卡话要打我，我个讲啫，讲都唔得。 大家好，我是点子冰冰的 EV。 世界杯我捧德国，2014世界杯痴实 Rega， 六四唔去维园，即系唱歌唔去 KTV 啫，差唔多啫，系嘛？ 唱歌真系可以唔去 KTV 噶， 系嘛？ 系啊， 去边 啊？ 自己唱 啊，尖沙咀。 即系六四咧，系咯，冇错啦。屌喂，唔好咁夹得唔得？我啱想抽水，你又咁样讲咗个路途。 我哋今晚咧，唔系呢一节咧，我哋就真系啱啱去完六四嘅，真系啱啱去完六四，翻嚟就。趁大家个记忆仲未消失咧、啊，就录翻次先啦。咁、阿牛喺度啦，仲有我哋有位网友啊，第一次上嚟噶、老鼠啊， 老鼠啊， 吓、 啊、你系杰斯人，你可唔可以老鼠啊？ 老鼠， 老鼠啊，领队嚟， 我系第一次上嚟嘅。阿老鼠， 老鼠， 四捻嗰啲都系你老鼠嚟嘅， 系咁得吓，明我明我明我明明 ，OK OK OK， 老鼠 老鼠 ，OK 讲清楚少少，唉，对唔好意思，讲多话唔好啊 ，OK， 咁啊，佢又同我哋今晚一齐去， 系啦。 六四嘅烛光晚会嘅吓，咁啊， 分享下啲经验先啦。 经验啊，我报咗买我哋北上频道嗰个报数，我哋都要报咗先。我哋 嗱，好简单先，首先梗系我哋，我哋唔好咁自私， 两边 系啦，公道啲，保人哋先， 保人哋先。 嗯， 你有冇去？ 两万咯， 即系你有冇去先？ 我有，我喂，唔使去啦。 系 喂，人哋咁样吹鸡， 系 大佬，起码唔系冇两万系嘛？ 唔止两万系嘛？ 唔系啊。嗱，做人就唔好，做人就要做人要正直。 广东道 shopping 嗰度都起码8000啦、啊， 嗰啲蝗蟲啲匪類嚟㗎嘛，點可以坑呀、okay. 有冇搞撚錯呀、 啊、睇你點坑。 我哋本土啲屌你本土雞翼民主屌你都緊肯定2万㗎。 成個尖沙咀我諗都有50000人起碼嘅。 唔係咁做人要正直㗎嘛。2万。 係啊。OK。 嗱我哋唯一得嚟呀。屌你咁得個200零友。同時梗係啦。你笑乜撚嘢啫？ 你講我係帶佢嗰啲啊？ 唔係，屌係得200零友，你話得屌你老母，你話自己7000嘅話，我點解唔係200啦？話屌作嘅啫嘛！ 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就警察有冇數啊？警察 90000几， 警察講90000几， 尖沙咀。 唔 係呀，尖沙咀點會冇90000几啊？屌 咁好簡單啦，警察就90000几， 我哋900000， 李卓人咧就18万 。 OK， 北上頻道咧36万咯。 是的咩？ 是九二一十八，十八乘二咪36咯。 啱， 你话好捻科学化咯， 我哋科学发展噶嘛， 科学发展噶嘛， 系咪先？ 系啊， 我哋目测好似又唔止喎。 吓， 其实我哋头先翻嚟，大佬今年咧草地都开满嘛。 我唔系我哋谦虚少少，人哋就计晒成个尖沙咀嘅。我哋又 我 只计维园嘅啫，唔系计成个铜锣湾。你计成个铜锣湾好大啦，喎，360万又屌你， 成个尖沙。大約參與集會的人數有30万到啦，當中應該有27万是自由行嚟嘅。 講唔得啊，嗰啲蝗蟲嚟啊，你唔可以坑嘅。 點解唔坑得啊？ 唔坑得， 點解唔坑得？ 呢邊坑得， 唔坑得。 呢邊坑得， 呢邊 我哋雙語廣播嘅支聯會都係。 係啊，係嘛？支聯會呢檔係嘛？ 普通話， 梗係啦。 你識人聽， 咁當然嘅喎，話俾你聽。 梗係講俾自由行嗰啲客仔聽㗎啦。 咁點啊？首先我 36万同2万囉。啊啱啊，就呢條數啦。 睇你上台板搞掂。嗱對得你住啦。 OK， 係啊。 唔係我一量係啦。你唔好聽我講，我成日鳩噏講大話嘅。我一路以來都希望。 冇人聽你講啊。 我都希望尖沙咀多人嘅。 冇人聽你講啊，北上頻道嗰條數係最科學化㗎嘛。 尖沙咀一向都多人㗎。 係啊， 我一向都望嗰壇嘢多人㗎。如果嗰邊多人，假設人多就投嘅籌一多嘅話，咁屌你囉，咪以後唔撚使去圍轉囉，冇眼屎乾淨盲啦嘛，望都望嗰邊多人啦，大佬啊。 不過但係其實憂心嘅，如果根據呢兩個數據。即係如果根據翻黃毓民講嗰、那個即係嗰個解讀咧，你都幾第戥香港擔心。 例如咧， 即係話有36万人係撐共產黨咯，得2万人咧係反共嘅咯。 係喎、 哦，咁呢個反共大業即係。搞多25年都搞唔掂， 咁就唔得啦。 嗱，唔掂啊，真系。 即系以阿黄毓民议员嗰号论述去讲啊， 系， 仲有机会啊你？ 点啊？ 七一 系 叉烧 系 灭共，哇！ 行弥敦道， 行弥敦道， 捻行铜锣湾。 嗱，以阿黄毓民嘅讲法，基本上就咁样啫嘛，环括。支聯會喺25年嚟以來毫無穿進，絕對冇可能帶領我哋行出呢個陰霾嘅。 係 民陣都係一樣， 民眾更加底調啦。 10年啦， 2003搞到依家， 2003咩？哦，11年啦， 搞乜撚嘢？ 等到今年都係足11年啦，毫無穿進。你爭取過乜嘢民主啊？你冇啊嘛，冇，今年。转咗场啊！我哋唔再去维园，去边度啊？ 弥敦道啊！ 弥敦道 系咯， 我哋喺边度啊？喺呢个国际大酒楼，直一路行就行到去文化中心， 系 不见不散。 哇！得， 明唔明白啦、 啊？我知道，讲唔系因为去弥敦道咧有数噶， 有数自由行众多啊嘛， 系冇错啦， 系咪先？ 喐下都50万啦， 而且型啊嘛，话晒俾你听， 嗰种细影出嚟个细靓， 话晒、啊，我大开封起不嚟先， 系咯， 系咪先？人做我做。系咪先？我理你几多人啦、啊？我话行就行，总之今年七一转咗场啊！话你听，维园唔好去，行弥敦道，屌你啦，唔使讲。 嗱，讲一讲啦，讲一讲 RTHK 个报道啊，大约系8:22出嘅，6月4日，各位网友 research 翻啦。多个团体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前，发起集会悼念六四事件25周年，现场所见大约有1000人，人群已伸延至天成码头、中流岸。团体粤协公民嘅成员大叫：无需平反六四，打倒共产党嘅口号，并。 語捍衛香港運動的成員互相指罵，就是這樣。 尖沙咀那邊 是啊，無需平反六四，打倒共產黨，人家就是這樣了。 咪先，香港運動係邊啊？ 喂，我諗下， 香港運動係邊一邊㗎？ 咩啊？ 無需打倒六四， 無需平反， 無需平反六四。哦哦，係，我明啦， 好簡單嘅啫。 係， 今年佢話打倒共產黨，未夠喉嘅話，下年滅共。 嗯， 咧法輪功咁嘅啫嘛，佢一撚樣做法啦，啱曬冇問題。 有冇 滅共定係想入共咧？ 滅共， 入共。 入共尋揾到錢就屌你老味， 好 嘛， 個問題 入撚咗啦，我都話要滅共，滅共 嘅齊， 係啊， 係米田共， 屌你有冇要貨金？高牆同雞蛋中間，你企邊度啊？屌你老母，梗係企我金嗰中，企我金嗰度啦。 外金錢，外 貨金，戇鳩啊你，真係黐撚線。 唔係，但係你冷靜啲諗翻先，有冇廿五年俾你去先？嗱，佢話人哋柒搞咗鳩做咗廿五年， 係啊。 O K， 佢咪今年第一年鳩做咯， 你信唔信我揾佢搞廿五年？ 佢係鳩做第一年，佢係鳩做嘅開始第一年，係啦，跟住以後鳩做落去啊嘛。 係， 喂大佬，原來反共靠把口嘅啫嘛。 係咯， 佢使緊做啊，嗰班咪鍵盤戰士咯。 其實我真係嗱，真係嘅鬱敏，真係嘅俾心機，一年又一年咁樣做落去。O K， 睇下你又睇下你做，但第一睇下你做咗幾多年啦。 係咯， 又或者睇你做咗日，譬如話，喂，我係尖沙咀。话呢个尖沙咀六四悼念 ，OK， 但如果有 你弹开风气不为先， 周年嘅时候咧，OK， 咁啊，咁又睇下你当到阵时，睇下你咪真系反到共咯。 唔系佢真系，因为我就成日讲佢一套逻辑啫， 系 即系话支联会搞咗廿五年咯，毫无寸进，你平反八九民运仲未做到，你哋就收皮，我要去呢个尖沙咀悼念，调翻转嚟话用呢套逻辑，你乜嘢都讲到嘅，你俾人封咪嘅时候，你要谂就唔自焚啊！因为如果你自焚嘅话，你会引起香港更加人支持民主自由同埋呢个新闻自由同埋言论自由啊嘛！错千错万错，今年到而家新闻从毫无寸进，就因为你唔自焚， 唔同嘅， 一样嘅啫，佢个逻辑系一样， 唔系 OK， 因为过去咗嘅追唔翻噶啦嘛、 啊、 ，OK， 我系可以无限上纲噶，当年七一民阵。点解唔留喺政府总部唔走？而家咪有民主咯，都系咁讲噶。当年你封麦嘅时候，你自焚，而家你咪有言论自由咯。喂，呢个逻辑点讲都得噶，话俾你听，系咪好公道先？ 教主梗系咁噶啦， 搞唔搞到廿几年， 系咪都 唔系搞唔搞到廿几年 冇得输噶教主， 冇得输 就唔知道。但系我啊觉得嘅系咁冇嘅，佢唔会有历史嗰、那个、那个根据喺度咯。你见到anti 民主党、反民主党咁。个党喂大佬，佢支持嗰样嘢，佢立嗰样嘢都冇捻咗咯，人力噶嘛。 唔系你问我都话啦，一样嘢嘅啫，我就最其他所有嘢，佢讲嗰啲嘢咧唔重要嘅，即系你当吹水嘅啫。嗱，我最认真嘅一样嘢，真系好认真嘅，就系话最唔中意一样嘢就系你标签咗去维园嗰36万人 系撑共产党， 系撑共产党啊嘛。 啊，连爱国都唔得啊！ 屌你老母，即系你喂。但系净系你识反共嘅，我哋又唔捻识嘅，我哋嗰啲人唔系叫反共， 我哋叫爱国。 屌你咯，我哋嗰啲叫爱国。哇，你即系咧， 你又叫本土？ 系啦，你唔好咁样 label 人。 啊，咁 你中意喺尖沙咀搞冇所谓，你喺尖沙咀搞一档得，再喺佐敦再搞又得， 十八区都搞得， 再喺油麻地再搞得，仅有一档喺左近都得， 都得 系咪先？但系唔好捻喂。你又識講喎，你有你搞人哋嚟搞喎，成日話人抹啦你喎，你又喺度抹啦我哋喎，我要維園嘅仆街，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咁講。 你話愛國， 大佬， 哇，唔係你我唔係你話愛黨喎、啊，大佬，撐共產黨喎、 啊，即係我就好想好簡單話俾大家聽，我以前有一個節目叫做聽拉，每逢6月4日之後咧，我屌陳啊支聯會啊，每年都係，但6月4日之前我完全唔屌啊。因为每年我都系咁做啊！话俾你听，喂，点解啊？我就系唔想人，即系点捻咗佢小人 ，OK？ 嗱，佢系啊，系，喂，我都好唔妥支联会，我可能系在座咁多位听众最唔妥支联会嗰、那个，喂，但系我识翻轻重啊嘛，喂，大佬呢啲环境集中力量啊嘛 ，OK？ 你系政党领袖，你系未翼领袖，你更加应该。叫多啲人去集中力量，其他人去搞 尖沙咀嘅集会，我唔会理你。 唔得唔得， 喂，你有道德责任噶嘛？ 嗰度筹钱难啊嘛，咁多档，你而家今时今日系咪先好难 style 嚟噶 嘛？系啊， 菠萝啊， 唔系嗱，问下嘉宾啦，阿路树，你系咪为咗支联会而去啊？撑支联会而去啊？ 都唔系话一定撑支联会，我都系为咗要纪念六四呢样嘢咯。 系、 okay ，因为咁多年我就冇去到嘅。 嗯， 咁啊，适逢今年咧又系25周年咁特别嘅日子咧， 系 我自己又咁啱时间上可以安排到，咁咪去咯、 嗯。 所以今晚我其实个感受好深嘅、嗯。 第一次吓，嗰点样？嗰点样？ 你唔系第一次去啊嘛？ 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噶，真系。 我专带处男噶嘛？ 笑噶喎， 真系第一次去， 真系第一次去噶。 我系嗱、okay ，我89年嗰阵时有去示威啦，唔系有游行， 系。 游行完，但系之后就 点解咁多年都冇去过呢？ 家庭要顾咁啊，即系时间就唔到，冇去到。 25年都就唔到，就系、是、今年就就到啦。 系啦， 哇，真系犀利！ 你唔好话廿五年都就唔到，你咁样讲好啦，烂肚啊，阿杰斯。 都唔系 25年系25日啫，其实25日我就唔到咪就唔到咯，话俾你听，你明啦。 但系我每一年， 如果你话失，你三万年都就唔到，咁就唔同啫，大佬你真系。大佬，你咪明屈落去啫，學埋黃毓民啲嘢。 我25年冇去過啦，但我有個習慣嘅，我每一年咧六四完之後咧，我實會買6月5號朝嗰個報紙，跟住一路 keep。 哦 ，keep 到而家。 keep 到而家。 哦，好喎、啊，呢、這個又 我都有 keep 住當年咧嗰啲雜，當年89年嗰年。 我哋都有 雜誌啊。 係89年嗰陣時我哋都有。 同埋跟住嗰幾期嗰啲雜誌都一路。 我上年先送咗份文匯俾佢。 系， 俾阿杰斯， 佢又俾多份我啦，系啊系啊。 6月4號嘅、 哦，你个习惯就 keep 住每一年嘅6月5號嗰张报纸， 冇错啦。 OK， 我谂住 keep 住只，翻啲细路大啊，起码佢知道，即系之前嗰日嗰年里边有咩事发生，跟住连续落嚟呢20几年咧，喺六四嗰晚有啲咩事喺香港发生。 咁今年你会点？你今年会点样同呢啲 感受咧？唔系，即系今年你噶嚟。 我好想知道你点同你 带埋我细路去嘅，帮佢考试咁啊，焗住。 系咯。咁你你将你以后会点样介绍今日咧？ 今日 你参嗱，你参加咗啦。你又有一档尖沙咀啦。咁你会点样同你个细路讲咧？ 我首先就话俾佢听，即系维园呢度咧系已经咁多年以嚟咧喺度系纪念呢一日。咁點解會有呢日存在出現呢一日呢、就係講返即係曾經喺89年嘅時候有 春夏之交有啲咁嘅事。 咁當然啦，呢啲起碼要等佢、我諗要10几歲，起碼要初中階段呢開始係對呢樣嘢有啲認識呢，佢先可以吸收到㗎。如果唔係你同佢講咩 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呀咁樣， 明㗎細路仔。 咁你又點樣 初中啦，我諗。 咁你又點樣同佢解釋尖沙咀呢單嘢呢？如果俾你咁 尖沙咀呢個我會同佢講，你話我第一呢、這個喺香港係一個自由社會啊，每一個人都有佢嗰個發表言論嘅自由。 啱、啦， 咁佢唔中意去維園嘅，佢可以去佢自己。 係啦， 甚至乎你可以喺屋企得噶嘛。 係啦， 係啊，我想講嘅，成日講，我想講 啊。下年可能上山頂㗎。 係啦， 山頂我對住啊嗰個斜旗山下邊一路嗰度睇得㗎， 係 咪？ 啱， 依樣可以咁。 互相要尊重咯。係啊， 我就唔係咁贊成咧，就係話即係去尖沙咀嘅就啱。去維園嘅就唔啱啦，呢樣我就唔係好贊成。 其實我可以略簡單啲教你點樣同你啲細路講。嗱，六四就為咗紀念，去維園就為咗紀念啦。咁樣，如果你係撐鬱敏嘅，你咪去尖沙咀咯，就咁簡單啫，冇道理。 咁俾到我又 唔係啊，有冇需要講咧？我覺得 講啊，佢問我， 唔係下年仲有冇嘅咧？下年有又唔係即係3几年內又未必有噶啦。 唔係而家就等， 譬如嗱，你 你希唔希望堅持25年先？ 你使乜咁上頭咗嘅咧？ 上頭 求撚期啦！嗱，你譬如話你諗下諗下啦，譬如話今年有20000人去尖沙咀， 係 咪先？係 啊。 咁好啦，有多好細嘅團體咁樣講，喂，唔係喎，尖沙唔係銅鑼灣嗰邊難撈喎、 啊，即係年年 又話又 學民思潮， 堂又學民，全部啲明星 啦、啊， 真係、啊、過尖沙咀好穩啲喎、 啊， 咁好啦，越咁啊開始又多人蓋咯、啊多人蓋，咁你估教主係點啊？係咪先？又趕唔到啲人走，教主再遲多2年啊！屌尖沙咀个都唔捻正统嘅、我话俾你听、跟我过左敦左敦啊 ,OK, 荃湾得唔得 係啊咁又喺左敦㗎喇喎你知阿教主最叻系乜嘢啊强项 搬龙门。 搬龙门啦嘛。 唔系啦 咪。尖沙咀咪搬咗去左敦搬咗搬去油麻地啦。 今次 一路搬越搬越北嘅搬到最后有一年啦。 唔系我话俾你听 今年。 天 落馬周健， 你記住， 愛噶，最後搬咗去波羅度做， 你要記住。呢次唔係叫搬龍門，呢次就係搬球場啊！即係維園嘅球場搬咗啦，轉咗場啦！啊，今年喺尖沙咀個球場 轉咗啦，即係問嗰句轉咗啦， 轉咗啦， 樣啊嘛， 搬球場先堅啊嘛，搬龍門太歐啦， 嘥氣啦！你嗰個你即係講嚟做乜啫？有 last 得幾多年先再講啦？ 其實我咁講咧，有冇機會可能係搞到？十八區區區有一個咧， 唔係㗎，其實我 得㗎， 唔係唔得。首先有一樣嘢，其實好多年前咧，我都聽 我等你解釋完，我先再解釋。 好多人咧都會咁講啊！哎呀，仲俾資料館搞咁樣，其實好多朋友都咁講，好多自己兄弟姊妹嗰啲都係咁講。跟住我每次都同佢講一個説話，就係一樣嘢，集中力量。 嗯， 啊，即係集中係一點，就永遠即係呢一個係真係阿爺。見到頭痕嘅嘢嚟㗎嘛，係咪先？喂，我理得你喺邊度搞，你最好就翻屋企搞，係咪先？你最好行遠啲，因為你當然你話而家係兩邊都卡啦，但阿爺係憂心啲乜嘢啫？嗱，憂心維園多人啫嘛，喂，尖沙咀多人有咩問題先？其實唔大問題㗎，喂，我今年可以喺尖沙咀，下年我你最好就真係啦。喺維園嗰度又搞啲人去佐敦道 啦，我都 又可以喺維園嗰度搞啲人去荃灣。 唔係，其實 十八區你散曬。喂， 如果 某程度都係坑，或者 CNN 全世界都係坑呢個， 我解釋俾你聽啦。 維園啫嘛， 即係嗰個你話喂本唔本土嗰個喺維園嗰嚿嘢，唔係淨係當然啦。我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自豪啦。有十幾二十萬人每一年都喺嗰度啦。OK， 或者今年。爆曬廠36萬人啦 ，OK，但係做一樣嘢就係你嗰個係一個全球嘅 焦點嚟， 嗰個真係一個大中華嘅嘢嚟㗎嘛，大佬係一個成個全世界嘅民運嘅一樣嘢嚟㗎嘛，你即係譬如話 真正嘅中國土地裏邊， 我哋會 可以悼念六四嘅， 我哋會諗到係啦，真正 OK， 真正可以， 而且 CNN 係報嘅， 得你俾我聽埋，俾我講埋先，我 繼續， 我你一集完我就講唔到啊，大佬我冇你咁叻。我就想讲，即系你首先就系嗰个真系一个全世界嘅人都认定香港可以即系我哋系中国嘅领土里边 ，OK， 唯一可以搞到咁大 合法 嘅嗰个就系维园嗰度。跟住然之后呢个系成个全世界6月4号，其实你都会count几个地方噶嘛，譬如话澳门嘅喷水池 啦， 仲有可能多伦多嘅多伦多同温哥华嘅 唐人街啦， 喂，好多地方其实已经系。即係嗰個係一個 tradition 嚟㗎嘛，咁你無撚啦啦，我都講啦，你無撚啦啦，你同你自己同民主黨同支聯會有咩私怨？你然之後你又要所有人要陪你一齊去分享你嗰種私怨，咁呢個真係講唔通㗎嘛？我唔緊要啊，我哋冇譴，我都話啦，我哋冇譴責你喺唔喺尖沙咀搞，我哋譴責你嘅就係你第一，你話所有去維園嘅人唔啱。你話所有去維園嘅人係擁護共產黨， 親共嘅， 係啊！你做咩要標籤我？做咩要 label 我哋啫？我哋冇所謂喎，最好啊！如果全香港最好啊！我哋如果可以有一日見到，就算喺我有生之年見唔到平反六四嘅，喂，見到一到六月四號嗰日，維園有一壇。老尖嗰邊有一壇，新界元朗嗰邊有一壇。喂，屌你有咩？起碼喂，原來有成四五壇嘅，壇壇都10萬8萬人嘅，仲過劑添。你得，但你得唔得啦？你搞唔搞得到啊？你黃敏係咪為係咪以呢個為目標啊？唔係啊嘛！你話俾我，你俾我哋睇到，你喺度揾水啊嘛？ Okay. 你喺度欺世盜名揾笨柒啊嘛？ 喂，調翻轉嚟講嘅，佢依度話長毛嘅啫。 嗯？ 佢話長毛喎，你揾佢？版權佢要調下先，緊要啦。 冇鳩我啊， 咁係 唔係？ 咁啊，最大問題就話你唔好，即係喂，我成日咁講，卡唔卡你先？ 嗯， 打爺卡你都OK 啦。CNN 卡唔卡你啊？外國傳媒卡唔卡你啊？ 全部都係維園㗎嘛， 全部維園㗎嘛，話聲聽。喂，咁你都可以啦，喺澳門唔好喺。喷水池搞啦，喺氹仔搞過啦，卡唔卡你得噶大佬啊，係咪先？河北而家佢嗰度有7000人啊嘛，加埋7000人， 二萬 咯，而家加埋2萬，加埋黎卓人講咪300萬咯，我哋今年，係咪先？大佬唔係咁 要 噶， 唔係最緊要有恒心，我都同阿鬱敏講，係搞就唔該你年年搞， 係咯， 你又唔好撚斷啊！啊！搞撚到你反到共為止啊！講個嘢要做啊，冇得急字啊！ 即係你仲有一樣嘢喎， 睇下你點樣反共啊！ 嗱，兩邊檔口啊，維園又好，尖沙咀都好，話聲咩？其實兩個都係口號嚟嘅啫。 嗯， 話聲你清楚，唔係話你嗰個反共，你話民主反共啊，就係、是、可以你今日喺尖沙咀出完嚟就反到共啊嘛？ 打冇問題， 係咪先？ 冇問題啊！ 係咪你又唔好質疑？ 嗯， 支聯會。话平反六四咁多年都唔得， 嗯， 你咁多年我俾你做到25年反唔反到共啊？ 嘢我都话咯，如果 你做到得噶大佬啊， 我真系希望佢可以做到廿年嘅，廿年十零廿年之后咧，你系见到会有另一班人出嚟就屌鸠，好似今日郁文屌鸠呢个民诶呢个支联会一样嘅啫嘛，一捻样啊，你一样系做，如果你一样反唔到共嘅话。 唔得噶，本土得噶啦，而家 唔係，但係 好啦，兄啊，加本土就贏曬噶啦， 嗯 嚇，好似總之本土啤酒。叉燒咁就屌咁樣，咁就好好賣㗎，或者係咁撚樣㗎嘛，唔加本土唔得㗎，所以我哋本土不上一吉先咁樣㗎，以後都咁樣。 同阿路樹分享一下啦，即係呢兩年係見到維園係多人多得好緊要嘅，呢個係事實嚟㗎，即係因為你係第一次去啦，我哋早幾年其實就淨係會開滿曬所有足球場嘅。咁但係呢就呢幾年呢就差唔多已經好似老鳳咁樣啦，就 草地啦， 側邊草地啦，就今年就真係好誇張， 泳池啦， 我哋走嗰陣時呢、我哋就真係見到嘩，即係成個草地都係 嗰、那個燭光 都係晒，係呀， 嗰個燭光恐怖 啊，兩邊都係，即係成個圍院係坐滿晒人囉， 犀利嘅，今年我係覺得今年真係算多嘅。 嗯， 但阿李卓 冇諗過咁多。 但阿仁哥咧，即係支聯會而家嘅 仁哥就從來保守㗎啦。 佢就話18萬，佢就話咧係支聯會破咗支聯會嘅紀錄。 係， 咁啊應該係破咗阿仁哥 接管支聯會 嘅紀錄㗎嘛，係咪啊？ 即係佢即係華叔之下， 係啦，華叔之後，華叔係超過25萬又係咪？我試過 23萬又係咪啊？ 23有年 係。阿仁哥，你年紀大，你 唔係但嗱，我哋 唔好記性差，我真係唔，但我唔原諒你。 我哋都要繼續要批評支聯會嘅， 係啊， 即係你咪每年去咧嗱嗰個，即係譬如阿路樹就嗱路樹就冇呢個對比啊，因為佢第一年去啊， 今年改進咗少少啊， 例如咧 要讚。赞啊！ 赞咩嘢先？ 嗰段孙文唔系蔡耀昌读嘛？ 嗱呢系咪真系 蔡耀昌出过一句说话？ 系一句说话啫，唔系一分钟。 嗱，今年有几样嘢嘅。 我想走啦，佢讲句说话，佢成依家已经不算啦。 今年蔡耀昌就出过，唔系，今年有几样嘢要讲嘅。蔡耀昌就讲嘢少咗嘅， 系啊，好多少咗好多。 听到民意啦，呢啲 系啊。 咁同埋嗱，第二样嘢咧，就今年咧就系。冇咗天安门母亲嘅讲话嘅 丁志林冇 㗎，因为今年係今年係全部捉晒呀， 係 呀 ,ok, 今年係冇嘢讲㗎，咁所以就呢个就以往呢多数都会听到丁志林会讲返，即係会 唔係都係近呢五年一近话 录音啦，近呢五年囉，係呀，因为五年前到就未有天安门母亲嗰个加入去啦，咁咪仲有就今年就六四啊 ,VIV 嗰队乐队就唱多咗好多歌啦，今年咁唯一我覺得應該要做咧就係，梗係要請翻華叔上台啦。 問佢上 嚟，即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啫嘛。你有冇睇 Michael Jackson 今年嗰個新碟出咗咧？你哋就冇睇啦。喂，大佬幾萬人喺個場館度睇咗一個即係一個 4D 嘅 graphics 嘅 Michael Jackson 出嚟唱一首歌㗎，喂好犀利㗎，今時今日嘅科技係做到㗎嘛，使乜問米呀，你係咪應該喂走呀 華叔出嚟， 即係整返個華叔出嚟帶領我哋嗌繼續嗌平反六四， 又雲係歸來， 結束一 嗱呢次就堅啦，雲係歸來 ，OK。 即係所以話，即係冇貼近啲 科技 嘅， 溝啲嘅講真， 喂，同埋個 flow 係悶嘅，即係我，但係都係嗰句，喂，大佬悶還悶，我哋而家唔係去睇 show 啊嘛，喂，即係唔係，喂，你下年就算轉咗。即係嗱，又咁同中文講啊，下年嗱，如果你咁唔好話，你唔好話，屌你老味滅共咁撚大聲啊！你滅支聯會先啦，你滅撚咗支聯會，騎劫咗佢，下年喺維園搞嗱，我一樣都係嚟維園㗎，係 啊， 係啊，如果下年係喺維園係咩啊本土叉燒， 叉燒 啤酒， 啤酒反共， 燒嘢食， 滅共， 我都嚟㗎喎。我去开都系维园喎， 喂， 你唔好以为我 系咯，但系可能 你又唔谂得， 可能有两场波喺后边 未得啦，仲话灭共，屌你老味，你真系自我毁灭有你份， 唔系，即系最紧要一样，反共下把口， 就得㗎啦，话声你听。 係咪 係呀，你就会得到反共啦同埋民主㗎啦。喺网上面听 反共 口 不口。 冇错啦。 筹钱就筹一斗。 係啦。好嘢呀，话声。 正呀呢个。咁啊係囉，咁所以就今年六四加埋就38万啦。 係呀。 OK， 咁 就咁啊，希望有样嘢希望佢哋多啲，即係喺尖沙咀嗰班朋友，即係筹多啲钱，咁下年就唔好过嚟啦，真係以后唔好过嚟啦，眼冤眼冤，係啦，咁就最好啦。因为我成日觉得点解今年你哋会移师去尖沙咀呢，因为上年筹得少㗎嘛。因为你知啦，我好撚鍾意望人个筹款箱㗎啦。今年话睇下人力好撚劲啊，你唔好认冇啊。 唔係好撚劲，即係我都係多咗好多。咁见到啊主席系咪啊，主席买花啦。 哇，一人一朵玫瑰花。 八玫瑰。 啊袁利明。 又见可怜啊呢下真 係。所以唔系佢铜锣湾系开心好多。 喂，咁样见到个档档都有钱嘅。咁你如果你真系可以俾一争到，你喺嗰边可以令即系起个一坛。你自己揾到嘅，咁自給自足咯，明唔明啊？ 系啊，啱啊， 系咪 先？即系唔紧要嘅，维园揾到食物， 香港人本土啊嘛，本土嘅自給自足啦，我哋唔会伸手问人攞啊嘛，攞中援又系唔捻得噶嘛，你知啦，本土啊嘛，系咪先？咁既然系咁嘅，啊自食其力咪好咯。嗱呢啲我都冇问题。 我哋嗱我哋今晚因为新鲜热辣啦，我哋唔系太知道尖沙咀嗰边嗰个情况啦。 我哋冇用嘅，我有得知过啊。 稍后应该要知道咩？譬如我自己我最有興趣咧，就係想了解一下嗰即係尖沙咀今晚嗰20000人入邊，即係有冇人係 捐人民幣嘅 香港身份證嘅咧，或者捐人民幣嘅咧？呢個係我好想有興趣知嘅。咁啊，大家我哋今晚做節目嘅時候就話唔到俾你聽啦。 喂， 咁 啊，大家佢哋本土啊， 係 捐乜撚嘅人民幣啊？ 我咪尋晚咧，即係尋晚就有啲熱血嘅。 但本土都收美金嘅。咁本土唔應該收美金， 係㗎， 應該收港幣㗎， 咁係啦， 唔應該個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嗰啲㗎， 除咗陰絲子之外就係港幣㗎啦。 人哋入落去啫，咁你點知人鬱敏可能稍後食咗佢咧，即係啲人民幣， 係咪先？ 出嚟表演，我食撚咗佢，咁樣 變 咗唔撚用㗎啦， 變咗得㗎嘛。 唔係，但係即係我尋晚我因為有啲朋友咧就過嚟就吹雞叫人去尖沙咀啦，6月3號嘅時候，咁啊過嚟呢個北上頻道。Facebook 咧，咁我問過一位朋友嘅，咁我問過佢，我話喂，我都想過嚟，不過我啊今晚即係我聽日咧，我就有啲內地自由行嘅朋友一齊同我一齊嘅，但係可唔可以一齊過嚟咧？佢話唔得嘅，嚇唔受歡迎嘅，嚇 OK 呢個要講明啊 ，OK 係佢哋講噶。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我好想好有興趣知道 佢 有冇。多 啲人就會話佢係唔可以代表。我哋熱狗㗎喇喎，話聲你聽，同埋菠蘿㗎喎。 喂，咁我問個問題喎， 係 佢哋歡唔歡迎黃丹過去呢？佢係內地人。 梗唔得啦，黃丹黃蟲你黐線。 冇香港身份證㗎嘛。 喂大佬，你咪劉曉波，你 本土啊嘛。 你諗住去啊嘛，劉曉波唔去得㗎，講真。 係啊，唔得㗎，唔得㗎。 係咪先？你某程度加拿大都唔去得㗎，你離棄咗本土啊嘛。 好撚矛盾。 係咪先？美國都唔得㗎。你唔係離棄本土，使你翻去加拿大啊？你逃避共產黨啊嘛？ 但好多加拿大 咁一件事一，人哋俾我唔要咩？係咪先？屌你講本土喎，大佬， 有都係喺加拿大嗰啲人叫人哋去尖沙咀喎。 梗係， 但你問佢嘅話，啊，我都喺加拿大， 係咯， 係咯， 一個人最有咩作用咧？就係離開咗個火場，跟住屌柒啲消防員，哇！屌你識唔識救火啊？咁樣樣啊嘛，最安全啊嘛。佢跟住數就快啲去啊！屌你自己去尖沙咀真係多花心啦，咁撚樣㗎嘛，我完全明白㗎喎，係咪先？ 佢哋好似有時耐唔耐話一年去幾次美加嘅， 係啊， 哦， 係啊， 去嗰度做咩啊？ 宣傳咯， 咁啊，自古以嚟咧，美加都係香港嘅一部分嚟嘅，即係咁樣喺佢哋心目中。OK， 美加本土啊， 係啊，美加其實自古以嚟係香港一條村嚟嘅啫。 哦，咁啊， 係㗎， 我唔知啊，大佬，我真係唔清楚，很近咗啫， 係 咯， 嚇，咁啊，大致上係咁啦，我哋最後講下感想啦，阿盧樹，即係下年會唔會再去呢？如果六四， 下年我都會爭取會去嘅。 係。或者帶埋小朋友一起 去，好似貨金爭取啊！要 如果小朋友得嘅，我都會俾佢感受下呢個氣氛啦。起碼知道即係哇，原來即係有咁多人做緊呢樣嘢，係到時佢大啲啦，佢再解釋俾佢聽，究竟係咩一回事啦。 係， 我呢樣嘢好有，即係好似得做落去。 係啊， 同埋 即係我哋 香港人應該， 我哋又唔係話講得好大，即係的而且確，即係唔去四分一個世紀啦，25年。 咁啊，即係我覺得啊，喂，唔係推翻啲乜嘢乜嘢，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好普通嘅老百姓，好即係我哋嘅能力亦都唔係話好大，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意義就係話每一年即係可以有時間抽空去一去，咁然之後就即係十幾二十萬人，跟住大家去悼念翻呢一件事，等最緊要就係大家唔好忘記呢件事咯。啊，之後喂係咪真係需要100年之後先要平反呢？喂，呢、這個唔係我哋冇得控制嘅。OK， 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大家唔好忘記呢件事，薪火相傳，即係我覺得阿華叔冇乜嘢，冇乜邊句嘢啱啊，最啱係呢，最啱聽係呢句，薪火相傳，即係一代傳一代，即係等最開心嘅就係都係咯，繼續喺維園見到好多年青人啦，哇！今晚坐喺我哋前面嗰度，全部靚妹嚟嘅， 我兩件啫， 代購咩？哇！搞錯啊，五六件，後面仲有一扎，屌你！ 你知啦，我揀地方坐，我唔會特登見到靚妹坐落去噶嘛。 不過要咁樣 幾開心㗎， 唔係不過要咁樣講就係 細路女啊， 今年啦，呢幾年其實有啲唔同。自20年咯，即系20周年开始之后，其实成多咗好多学生去啦，所以个人数上其实资源会，我哋唔好话资源会公布嘅数据，亦都唔好计警方嗰个，其实一路个感觉上都觉得 keep on 喺10万楼上嘅，因为连续几年都系坐摆晒喺球场咧，顶会移师到去草地嗰边，但今年我自己有个多个嘅感觉，就系头先我哋走翻行翻出嚟嘅时候，即系除咗你会见到好多学生啦，好多放工嘅同我差唔多年纪，可能大家都系八字头出世嘅之外咧，系多翻一啲老人，我唔好话老人家，比较成长啲嘅一辈喺度啦，系多咗嘅，即系见落去似多咗40几50岁嘅人去走翻出嚟，可能今年第一 不满个社会，可能政府 第一今年系真系25周年啦，一个。幾可以話係一個 唔係牛成日講嘅逢五逢十都會多人嘅。 咁啊，第二 但今次唔係㗎，今次係為咗我唔好黃毓民去㗎，好多人都 係。唔係今次要多謝黃毓民嘅。係啊，本來應該係18萬。 真係18萬 嘅。 都冇咁多人㗎。 嚇！但係而家就變咗36萬啦。 哇！大佬， 係啊， 唔夠集中力量喎，我梗係支持佢啦。梗係咁樣啊嘛。 真嘅黃毓民，黃毓民嘅真係用心 良苦。 撲線㗎，撲線 嘅。係多謝千錯萬錯，啲咪牛錯， 搞住好嘢。 黃毓民你千。收萬世啦！ 正啊， 而第二樣嘢，而第二樣嘢其實從即係好多網上，我哋即係 Facebook 又好啊，或者討論區又好，甚至好多 media 睇翻嘅係，即係我諗今年仲要更加多謝其他人嗰啲言論啦。OK， 例如啲乜嘢愛港物港 啊，愛港力都要講啊，真係粉腸啦。今日咧，我哋就我真係好多年都冇試過咁早去。 係啊， 係啊， 真係可以四點， 俾阿 Dylan 屌鳩，唔係我，因為我哋今年有一位，即係我哋都有一個 我哋有集網友 啦，有一個網友咧係內地過嚟嘅，咁佢第一次嘅，咁就然之後我同佢講咗5點，咁我哋5點咧，哇！我哋就遊歷下出邊啦，咁就好早啊，今日晏晝4點零5點咧，就愛港力就已經喺天后地鐵站嗰度， 愛港之星嗰度叫做 愛港之星， 或者裝下 嗰個佢嗰個口號咧，等下我嘗試記唔記得先啊，就叫做唔係揾你丁。就六四真相就要认清啊，好嘢， 唔使话啦， 我记得啦，系好啦，正 单跛嚟噶嘛，黄杨达都黄杨达都呢啲 啊，好啦 high 嘅，其实呢个嘢啊，咁然之后跟住，但系咧嗰个，但系我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位，咦，我真系想认清啊六四啊，你认清唔到嘅，因为卖唔捻到佢嘅啊，所有系好多团体都摆档啊，佢嗰个咧。哇！直情好似發光咁樣嘅，因為咧幾十個藍帽子又圍攬住成個包圍成個愛港力嘅檔攤嘅，咁你想埋去都真係埋唔到㗎。 係啊，有一個組織叫做料理龍木蘭花，係非常之想行埋去嘅，但係嗰啲兄弟姊妹咧一行埋去咧。四五個差佬就夾住嗰啲料理龍蘭花係嘅， 冇計啊！ 咁我點認清咧？ 太多保護動物協會啲人圍 Q 住曬咧，就冇辦法圍到佢。 唔係呢個，即係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始終都係莫名其妙啦。點解佢嗰個咁受保護嘅咧？咁同埋就係、是、器材又好好啊，哇！印啲單張一流啊， 好多 啲喇叭九里外都聽到啊，勁撚個支聯會噶。咁啊，呢個一個亮點啦。即係今年，我諗以後咧，即係佢哋都會集中。中喺嗰邊，喺尖沙咀都會有噶啦，應該好似都仲有啲人辣過去尖沙咀嗰邊嘅，銅鑼灣呢邊就應該 有啊，有人辣過去尖沙咀， 即係兩邊嘅都有啦， 係 啊，咁啊愛港力嗰邊啦，咁同埋就 愛港之星 係啦，我有講錯， 係 啦，愛港之星。 就好穩定咁樣。 O K， 就冇問題啦。 咁就 唔係有一個好似佢哋唔籌錢嘅， 係嘛？ 係啊， 唔派錢嘅 佢哋，佢哋派錢。 過一兩年就會派錢， 而家派咗啦。 係啊，即係嗱，佢嗰啲就得啦。 係啦， 嗱佢你想支聯會嗰邊少人去咩？ 係啊， 你黃毓民做唔到啦， 做唔到。 去嗰支先就得啦， 就派錢。 係啦，唔去六四有錢派。喂，屌你老味，真係好喂，即刻少十八萬啊！ 係 啊， 真係 係啊。 学下嘢啊，黄毓民 啊，咁啊，仲有我哋啦，其实晏昼我而家我今年就晏昼已经去到咯，所以我霸晒啲靓位俾你哋啦，咁就仲有即系见到咩好，都好多团体噶啦，你噏得出都有， 噏得出喺晒度， 系啊，咁啊夜晚翻夜晚其实就已经 哇几捻危啊！我哋买完啤酒咯，咁啊我哋买嘢饮咧， 见 到刘维兴，我哋唔敢行埋，我哋唔敢行埋去， 我哋都 费卵事啊！ 唔系走 阿杰斯话咧，费事刘慧卿咧，问阿杰斯筹钱，我话唔系啊，我惊我忍唔住啊，问你啊，点 走啊？ 你点解四方啊？ 唔系走嘅时候， 我解释啊，我同阿刁文嗰个对答系咁嘅，我就话我好惊阿兄姐咧叫我捐钱，佢企喺 支联会嗰边， 唔系我以为嗱，我就误会咗嘅，我以为佢企咗喺 民主党 嗰个档摊度，咁跟住阿牛就使乜惊啫？你咪同佢讲话，你捐咗咪得咯？喂，我答翻牛仔话，喂，讲唔出噶，我点讲得出？我捐咗钱俾民主党噶大佬，我过唔到我自己噶嘛，系咪先？咁我点拆咧？呢个 我 匿埋啊，我净匿埋， 匿埋咗， 走咗我先。 同埋大陆哥嘅网友匿埋喺度，等阿刘兴走，我先埋过。 系， 咁我咪同阿杰斯讲咯，我忍唔住，我十会问佢系咪点解会四方啊？你点解会俾人知你系四方？我惊呢啲 身荣噶。 喂，走嗰阵时啦，讲多少少啦，走嘅时候就当然见到何文仔啦。黄志峰喺度咧，仍然筹钱能力最高咯，我觉得嘅系，即系你见到啲筹款商爆晒，跟住落去就社记啦，文苑喺度啦，毛哥都喺度啦， 噏得出都喺度噶啦， 系啊。 但系我自己嘅习惯都系咁咯，即系之前都以往都讲过，我去到我净系捐一两档嘢嘅啫， 我都系社记 支联会啦， 我社记 就 写文联，我写文联咧，我自己钱嚟嘅，我帮网友捐嗰啲咧，嗱，我今年又捐咗4000多蚊啦，咁我全部嗰啲咧都系捐晒支联会嘅，我话冇第二个噶啦，因为我觉得冇乜意义，捐俾第二 档 嗰啲先再捐啦，吓，即系我自己嗰个就系咁样咯， 咁啊，差唔多， 我都有捐俾人力噶。 大致上係咁啦，咁啊最後其實大家可以 search 翻嘅，我仍然都係幾堅持 search 翻上 YouTube search 翻啦，鏗槍集啦，我哋嘅特首啦，當年嘅訪問， 特首又去咗放假， 點樣講六四啦 ？OK， 呢個 一定要睇翻， 好多人都聽過曬啦。 咁啊，你又睇翻阿黃毓民上年係點樣講，叫啲人去維園嘅？ 喂， 係啊，仲有咁，如果你咁講，幫王仔都有啦， 係啦， 王仔2020大幾撚大聲嘅， 唔可以唔去。我哋薪火相传，喺中国最后一点烛光里面，都喺维园发光发亮。 哇！所以唔使你唔使，我再讲一次，你唔使咁认真咯。下年就叫你去佐敦噶 啦。我唔好，你咪认为我认真啊？嘛 ？O K， 系咪先，大佬？ 佢一定佢，我哋谂唔到藉口去佐敦啫。教主唔捻同啊嘛，一定谂到嘅。 个球场又搬多次， 系啦， 搬 一次又一次。 佐敦超佳人啊！ 系，小家人基本上喺尖沙咀啊，屌你老味，识閪咩你？ 好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啊， 拜拜。 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